然出现一条一条黄金大道，再见我不同的明天，再见不确定的昨天，我绝不收回，再见离开我的视线，再见关掉这场梦魇，再见冷雨不见，再见你给我的相片，再见你勾人的双眼，随便你给谁，再爱的一对一的实力发挥没有妥协，爱的为你爱你，那些自言梦语盖住快乐的路间，忽然出现一条一条黄金大道，再见我不同的明天，再见不确定的昨天，我绝不收回，再见离开我的视线，再见关掉这场梦魇，再见等你不见，再见你给我的相片，再见你勾人的双眼，随便再爱的一对一的实力范围没有妥协， B 型就是血型，在控制欲上，不同的血型表现的是很不同的。B 型血的人啊，很难做到自我控制。那由于过分的投入呢 ，O 型血的人常常成为有控制欲的人 ，A 型血的人几乎是没有控制欲的。那 AB 型的人讨厌别人干涉自己的生活，但也不干涉别人的生活。你是哪个血型呢？可以悄悄告诉我哟。下一首歌来自张学友，《如果爱》。 每个人都想明白，谁是自己生命不该错过的真爱，特别在午夜醒来，更是会感慨，心动埋怨爱又不能释怀，都是因为你触碰了爱，如果这就是爱，再转身就该勇敢留下来，就算受伤就算流泪，都是生命里温柔灌溉，在回忆里总是那么明白，奔波的心流过的泪，还有数不尽黑夜等待，如果这就是爱，如果你当时明白，后来的生命里是快乐还是悲哀，特别在夜深人静时想起未来，是否能平静不会想现在，只是因为你拥有了爱，如果这就是爱，再转身就该勇敢留下来，就算受伤就算流泪，

不开回忆，最难忘记你。再说什么也无法压抑汹涌的情绪，我已学会珍惜。再给我一次勇气，我想告诉你我的爱一直留在你那里。360只烛光亮在我心上，每一天一只烛光照在我的心房。有只想自由爱你的欲望，唯有你是我的阳光，唯有你能让我的天空晴朗。360只烛光亮在我心上，每一天一只烛光都是想对你愿望。你的爱是我期待的天堂，祝你天天年年快乐，也祝福你能地久天长。从远方送你的话，你收到了吗？分手以后的日记，断断续续下不停，没有你的日子真的不容易。躲不开回忆，最难忘记你。再说什么也无法压抑汹涌的情绪，会学会珍惜。再给我一次勇气，好想告诉你我的爱一直留在你那里。360只烛光亮在我心上，每一天一只烛光照在我的心房。我只想你怀念的欲望，唯有你是我的阳光，唯有你能让我的天空晴朗。360只烛光亮在我心上，每一天一只烛光都是想对你愿望。你的爱是我期待的天堂，祝你天天年年快乐，也祝福你我们地久天长，也祝福我们地久天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动听加速时间，我是夏天，最爱思考的长颈鹿，用好音乐来陪着你。下一首歌来自方大同和王力宏的合作，叫做 Flow。 这首歌的音乐构架以及段落放置非常的新奇，此外呢，这首歌还加入了很多的中国传统乐器，像是马头琴啊、四胡啊、二胡啊、冬不拉等等，再加上 R&B、Hip Hop 以及 Rock 等元素，体现了 GTW 西游记当中中西融合的概念。一起来听方大同、王力宏带来 Flow。 Music star， 我双脚大行动，跟节奏大旋转，是谁都能感受。每音符一起玩，我停不下来，我坚持停不下来，从头到脚趾都没有理由有人期待。ABC 动人的发色节奏是停得帅，很妙的小酷酷的调整是新的色彩，和努力一起来加入。 跟着我走，跟着我走。真的自由，真的自由。 该是多亲切，你应该大声倾泻，那一种感觉，感觉多强烈，不需要上街，相同当中总有分别，两种风格的交接 Just so 该更 roll and rock， 一定 roll and roll， 一定把 music start，双脚开始动，让节奏开始热，这些都能感受，那衣服一起挖，我停不下来，我简直停不下来。 跟着我， Music start， 我双脚开始动，双脚节奏开始抓，是谁都能感受，那音符一起挖，我停不下来，我接着一根 roll and rock， 一根 roll and roll， 一根 music start， 我双脚开始动，当节奏开始抓，是谁都能感受，那音符一起挖，我停不下来，我接着停不下来， 跟着我放松。 一只眼，你没有十全十美。

的沉沦，不知所措的人，我真的心疼。 听歌的同时呢，和你分享一个冷知识，蒙古海军啊是世界上少数有内陆海军的国家当中规模最小的海军部队，全部家当呢包括了三条船、两门炮、一台发动机以及七名成员。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啊，下一首歌来自蔡健雅，叫做《紫》。 小蓝天一起看我笑满天，当闭上双眼，还望三流年未完的心愿，依偎在你身边，曾是我憧憬的明天，就化作一缕紫烟，环绕你心间。若能再多看一眼，滚烫的心，炙热的眼，你的泪滴落的瞬间，划过我的脸。是觉得再见，就算来不及想念，刹那之间断开永远，旧时的情景在浮现，流淌在心底，化一缕烟飘散。 现在是18:14。

欢迎回到这里，动听加速时间，我是最爱思考的场景陆夏天，继续给你动听的好音乐。下一首歌来自五月天，叫做《星空》。《星空》呢，作为电影的同名主题曲，由石头谱曲，阿信填词，有着明亮的吉他 riff， 整齐的鼓点，在英伦的味道当中不失流行音乐的唯美和细腻。歌曲展示了五月天在面对未来的恐惧时，咀嚼的生命当中温暖的回忆，由此展现的义无反顾的勇气。一起来听《星空》，来自五月天。 Don't

心伤感，有越多的时间就越习惯不安，因为我总会孤单，我只孤单的一次，我想我会一直孤单。 接下来这首歌呢，来自郁可唯，叫做《小小天涯》。上古之诺无奈叹，小小天涯行无邪。郁可唯现身电视剧《上古情歌》插曲《小小天涯》，行云流水般的歌声在温柔当中带来为爱付出的坚定力量，情深婉转，直抵心头。歌声仿佛是动人爱情的传递者，让人感觉一幕幕揭开心扉的画面，一个个拨弄心弦的瞬间，离我们并不遥远。 独自来这世界，心忽明忽灭。